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20集。边南想到了自己那个有一天没一天，一天就一句的日记情书，简直高下立现。秋燕虽说不一定比他哥强，但也差不到哪儿去。边南一直担心秋燕知道了秋爸爸的病情会受不了，虽然没人跟他直说，但秋燕是个聪明的小孩，他应该已经看出来了。不过让边南又安慰又心疼的是，秋燕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只是跟老师请了假，每天提前一节课放学到医院来陪着秋爸爸。看着秋燕的样子，边南开始有点能体会秋爸爸那种欣慰又纠结的心情。跟秋意不太一样，秋燕本来是个比秋意要开朗得多的小孩，猛地就这么沉默而乖巧，边南总担心他会突然崩断了弦。秋意想出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一直没跟边南说，不过边南知道他又开始带学生了，每天上午下午都安排了课，一下了课就直扑医院。只有申涛下床的时间和周末万飞过来帮帮忙的时候，他俩能同时休息一会儿。两人交流的机会变得很少，见面在医院，守在秋爸爸床边，回了家倒头就睡，第二天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边南顺利通过了考核，正式入职之后，工作开始变得比以前更繁杂，每天迷迷瞪瞪的从早忙到晚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看到窗外晨曦中已经长满了绿芽的树枝时，才猛地反应过来，春天已经来了一阵了。中午吃完饭，他特意拿手机在球场边拍了不少花坛里的小嫩芽，打算带去医院给秋爸爸看看。手机响了，他看了看，是秋意的电话。有些意外，秋意这阵儿太忙，已经很少会给他打电话。 吃了没？ 吃了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什么事儿？ 借钱。 这用商量吗？多少？ 除了医院要用的钱，再多借我点儿。我要在医院旁边租套稍微大点的房子。 嗯？干嘛用？ 我想租套房，把要补课的学生叫过来上课，开小班，这样离医院近点，我方便过来，不用每天到处跑了。 开补习班？ 也不算，可以一对一，也可以三四个一块儿，上课时间错开就行。一直都有挺多家长找我补课的，我想着我自己带几个，然后再分点给别人。 那上哪儿找人来上课啊？ 我以前的同学，同学的同学，我了解了一下，有几个还挺不错的，现在找两三个就可以，这样就能比之前收入多得多了，以后再看怎么弄。 我多出点能参股吗？ 嗨，小黑作坊参什么股？ 总不会一直是小黑作坊吧？万一做大了呢？做成什么新东方蓝翔之类的？ 真要做大太麻烦了，我现在想不了那么，我就想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。补课的话，时间上也比较灵活。 那行，我去给你转钱。 秋意看中的房子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老小区，管理很松散，所以房租比较低。小区里不少房都租出去做各种生意了，还有办私人幼儿园的。这套房三室一厅，客厅用来给小班上课，房间里可以一对一补课。屋里没有家具，两人抽空去买了点桌椅一摆，就算齐活了。边南站在客厅里原地转了一圈。 怎么我有点小兴奋啊？ 没入股呢，你兴奋什么？ 你不知道，就挺有希望的那种感觉。 边南闭上眼，没有说话。开始在医院旁边补课之后，秋意每天的时间宽松了一些，补完课十分钟差不多就能走到医院。边南把杨旭家的电磁炉拿了过来，平时还可以做些简单的吃的。秋爸爸的身体没有什么起色，尽管不太容易，这两三个月以来，边南还是已经强迫自己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。秋意除了在病房里面对秋爸爸时会露出笑容，别的时间已经很少在笑。偶尔边南会看到他坐在走廊椅子上发呆，边南觉得大概只有自己能看出来，秋意脸上的疲惫里隐藏着的一丝悲伤。今年的倒春寒时间有点长，边南早上去上班的时候觉得风比冬天的时候还锋利，感觉路程再长点，自己的脸就是完美的刀削斧劈般的脸了。今天是周末，来打球的学员很多，边南在场上站了快两小时才有时间到旁边坐下。 哎，这位少年， 跟你说个事儿啊，下月呢展飞有个活动，每年春天都有的，就是组织学员来个比赛，自愿报名，奖品呢展飞负责，教练以后有表演赛。 啊，你是想让我去吗？哼，聪明， 我去年前年都被抓去参加了，被陈教他们打个半死，今年有你了，我就不用再去丢这个人了。 表演赛不就随便打打吗？你这都能让人给收拾了？ 说是表演就是说说，没谁表演，都他妈憋着劲儿要在学员面前孔雀开屏呢。 行，下月我参加，不一定能给你报仇，但应该不会给你丢人。 少年，看你的了啊。 边南站起来活动了一下，正准备过去纠正一下正在练球的学员的姿势，扔在凳子上的手机响了。边南心里抽了抽，自从秋爸爸的状况越来越差之后，他开始害怕手机响起。过去拿起手机，看到是小卷毛的号码时，他松了口气。秋燕今天不上学，在医院待着，估计是秋爸爸睡着了，他打电话过来聊天。 二宝，差不多该吃饭了吧？ 大虎子，我爸早上发高烧，刚才下病危了。 什么？二宝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哥呢？ 哥哥在病房里。 没事的，我马上到。 边南请完假就冲出展飞大门，直接抢了在路边已经被人拦下的一辆出租车。秋爸爸昨天半夜突然开始发烧，一直退不下来，用了药体温也没有变化。边南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医院开始用物理降温。秋意站在病床边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帮着护士给秋爸爸不断地擦着身体，换下湿了的衣服。边南在病房里站了一会儿，他帮不上什么忙，护士进进出出的，他害怕碍事，于是退出了病房。秋燕坐在外面的椅子上，一下下地晃着腿。边南过去蹲在他面前，摸了摸他的脸。 二宝， 你旷工了？ 没，我请了假来的。 大胡子，我爸爸是不是快死了？ 别瞎说。 事儿，我不怕，我只是有点担心，担心以后我想爸爸了，见不到他。 边南帮不上什么忙，抱着秋燕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竖着耳朵听病房里的动静。其实秋意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是搭把手。折腾了快有两个小时，秋爸爸的体温终于开始下降。看到护士走出来，边南抱着秋燕站了起来。秋意一脸疲惫地跟着走出病房，边南凑过去往里看了看， 邱爸爸闭着眼睛，安静地躺在床上。 怎么样？ 暂时控制住了，还要观察。有可能是肺部感染引起高烧。二宝睡着了。那你帮我把二宝先送回家吧，我照顾不过来了。 行吧。 哎，跟隔壁奶奶说一声，让她帮着照看点。我这两天估计都回不了家。 燕南打了个车，把秋燕送回家里。进院子的时候，秋燕醒了，但没有说话，只是搂着她脖子不撒手。 二宝，困了就睡一会儿。你爸爸现在没事了，就是还要观察，我还得去医院，我怕有什么事儿你哥哥忙不过来。你一个人在家能行吗？ 嗯。 秋燕点点头，松开了他的脖子，坐到了床上。边南把他身上的外套和裤子都脱掉了，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放到秋燕手上。他一直在兜里背着几块巧克力，秋意顾不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补充能量。秋燕摸了摸巧克力， 现在不想吃， 就放这儿啊，想吃的时候就吃。晚上要是回不来吃饭，我就给你打电话，你拿钱自己买点东西吃，知道吗？ 嗯。我睡觉，你去医院吧。 边南把门关好，去了隔壁奶奶家，让她帮忙看着点秋燕，别让她一个人跑出去。老太太一个劲儿的点头。 我就坐窗边晒太阳呢，她要出去我能看得见。下午我儿子过来，你们要忙就让二宝上我家来吃。 谢谢奶奶。 边南道了谢，小跑着出了院子。路过小超市的时候，进去抓了几盒牛奶，又打了个车回医院。到医院门口刚下车，手机响了，他腿一软，差点站不住。掏出手机，看到是罗一阳的号码时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 喂，最近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，我在医院呢。 你朋友爸爸的病怎么样了？还是你病了呀？ 边南简单地把邱爸爸的情况说了，说的时候自己心里的不安又一点点散了开来。 这么快啊？那现在就是他住的是大病房吗？几个人的那种？ 嗯， 这样吧，这个情况还是弄个单人的病房。哎，你等我电话，我跟我爸爸联系一下，让他给找朋友调一下，顺便啊也让那个医生多照顾一些。 谢谢啊，麻烦你和你爸了。 边南本来不太愿意欠罗一阳这个人情，都不知道怎么还，但现在他已经不知道还能做什么，只想能怎么让邱爸爸舒服些就怎么弄。边南走进病房的时候，邱爸爸还在睡着，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，手上还扎着针，身边都是滴滴响着的监视器。秋意坐着凳子趴在床沿上，看样子是在睡觉。边南过去看了看吊瓶里的药。秋意听到他脚步声，抬起了头。 二宝怎么样？ 睡了，我看他上床睡了才出来的。隔壁奶奶说要是晚了就让二宝上他家吃饭。你中午就没吃吧？嗯，先吃一下巧克力垫一下。 顾不上，就让二宝自己出去吃了。 还怕你没胃口吃东西呢？ 不会，我从小就知道要保持精力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